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虫谷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喺洞里头身处河水之中，突然喺河水度飘嚟一具女尸。只见呢具女尸个身被一层微弱嘅蓝光包住，呢一种系一种冇温度，象征住死亡同冰冷，一睇就觉得冻到入心入肺，好似坟地嘅鬼火咁嘅光。唔知呢一具系女尸定系个女鬼，点解会喺水底度浮出嚟？我尽量控制自己个心跳慢啲，但系个脑度啊，嗰种莫名其妙恐慌就点都浮唔甩。我心谂，来者不善啊，善者不来。佢似乎系着住古装，唔系近代嘅装扮。响献皇地下嘅深水水底度突然飙出嚟嘅嘢，绝对就唔系咩好嘢。我哋要先下手为强。于是我伸手攞咗黑雷提子出嚟，打算等条女尸接近嗰阵，突然喐手，将黑雷提子塞入佢个口里边再讲。如果唔系僵尸系幽灵，咁就用染咗朱砂嘅糯米嚟对付佢。杨处理同肥仔都系咁谂，各自立起架撑，只眼系喐都唔喐咁掘实条女尸，就等住喐手。点知嗰具摊开好似大字形咁嘅女尸，原先呢系从我哋斜下方嘅水底慢慢咁飘过嚟嘅，一眨眼突然响黑暗嘅水里头消失咗。再睇下水底咧，又系黑麻麻咁嘅，嗰团包住女尸嘅幽暗蓝光，都好似啱先嘅照明弹咁消失响无形嘅黑暗里头。我哋三个你眼望我眼，都唔知系咩一回事。唔理佢系妖定系鬼啊，直接放马过嚟，大家较量下，点都好过无声无息咁出现，又无声无息咁消失啦。咁一嚟，我哋都唔知条女尸想搞啲乜啦。望下水底，觉得深不可测。我哋好似系游响黑暗无底嘅深渊上边，肥仔不由得担心起身讲啦：， 我话老虎啊，你讲条女尸啊，系咪我哋平时讲嘅嗰种河水上边漂流嘅浮尸啊？嗱， 我摇头话啦，系今次系真系鬼先知系浮尸抑或系水鬼啦。不过系水鬼嘅可能性系大啲啊，如果唔系条尸，点会发出幽冷嘅蓝光呢？从你未听过水里边有磷光鬼火嘅。讲起女鬼呢，原本我同肥仔都唔惊啊。以前一到热天呢，细路仔啊都鍾意去河或者池塘度游水。大人啊为咗安全，成日吓啲细路，讲河道有搵替身嘅女鬼，专门啊用鬼爪捉住人嘅脚。一捉住呢，个人啊绝对走唔甩㗎啦，咸生喺水度浸死，就会成为水里边嘅冤魂。不过我同肥仔细个嗰阵时呢，根本就唔信呢啲嘢。因为我哋一年级就知道水里头掹住人脚嘅系水草，唔系鬼手。我同肥仔不嬲都系胆生毛嘅。但系十六七岁嗰阵，有单嘢俾我哋留低咗好深嘅印象。十六七岁系一个人形成世界观同价值观嘅重要阶段。嗰阵时候发生嘅嘢，往往会影响人嘅一生。呢一件事系咁嘅，我哋十六七岁嗰阵时候做咗红卫兵，日日啊到处斗牛鬼蛇神。有次天口正系三伏天嘅时候，晚上个天热到好似火炉咁，我哋斗到攰晒。晚上翻屋企嘅时候，啱好路过一个废弃嘅小型蓄水池，地点呢？大概系依家平垒一带，水池底又有好多泥，但系因为有循环系统嘅缘故，上面嘅水呢仲算系干净。个水池好深，唔容易摸到底。有啲人啊热到顶唔顺啊，就想落去游水凉爽下，但系呢有几个就丝丝缩缩，唔系好敢落水。正响呢个时候，嚟咗个白衫嘅老太婆，招呼我哋讲： 后生仔，落水度游下啦。 水里面好凉爽的，仲别有洞天。我个孙日日都落去玩水的。 一听话有人日日响度玩，即係冇危险啦。於是大家都跳晒落水啦。上嚟嘅时候，嗰个白衫老太婆就唔见咗。有个跟住我哋一齐嘅细路讲佢阿哥唔见咗。但係佢阿哥系边个呢，我哋都唔系好清楚。因为我哋呢一批人除咗少数几个识得之外，都系响革命斗争里头，即系打群架嗰阵时候自发咁行埋一齐嘅革命战友。人又多，所以讲边个打边个都唔系咁清楚。於是就问个细路，佢阿哥系点样㗎，着咩衫。但系个细路啊太细啦，噏咗半日都唔知佢讲乜，我哋就冇当一回事，以为根本就冇呢个人。更有可能呢是因为革命意志唔够坚定，游咗一半就缩沙返咗屋企食饭。於是就田鸡过河，各有各样，各自返屋企。冇諗到过咗两日，我哋又路过嗰个水池，见到有好多人正喺度放緊水。原来啊，嗰个细路将佢阿哥游水之后失踪嘅嘢讲俾家长知。细路嘅老豆呢是军区后勤嘅一个头，带住人嚟搵仔。我同肥仔当时最鍾意睇热闹㗎喇，真係倒写屎都有份。今次梗係都控埋过去睇啦。等放晒水池嘅水之后，见到真係有条尸响池底，年纪同我哋差唔多，已经俾啲水呢浸到肿胀发白。条尸俾一大嚿嘅水草缠响水底，有隻手响水草度伸出嚟拉住佢嘅左脚。啲人都觉得奇啦，边嚟咁多水草呢？蓄水池唔应该有咁多水草㗎。将啲水草都捞晒上嚟，下面竟然有一副白骨响度，就係呢一具人骨嘅手捉住咗僆仔隻脚，尖生咁将佢浸死响池底。当时呢係唯物主义者嘅天下，冇人相信有鬼㗎，即使信都冇人敢讲。只能够用巧合嚟解释所有嘅嘢。嗱，嗰个僆仔肯定係游水嘅时候唔小心隻脚踩咗入啲水草度，啱好嗰度有之前浸死嘅人嘅骸骨，挣扎嘅时候缠埋一齐，点揈都揈唔甩。但係佢隻脚俾死人捉住嘅地方有五条好深嘅瘀痕，咁样呢就无论点样都好难解释得通啦。而嗰个引我哋落水嘅白衫老太婆就被讲成是潜伏的特务分子。这件事当时在我们那里传得很行，版本都很多。我们当时虽然都不相信有鬼，但你见到被水浸烂那条尸的核突法，搞到我们三个月都吃不落饭。那些记忆实在太深刻了，简直是没办法抹去。现在突然看到水底浮条女尸出来，又悄无声息地突然消失，个心自然寒咗寒。虽然条女尸突然响水度消失，但係我哋都好清楚，咁係因为冇光，我哋睇唔到啫。条诡异嘅女尸依然响黑暗冰冷嘅水里边，而且迟早都会再蒲头，到时係点呢真係好难预计啦。我越諗越唔妥，必须要尽快游过呢一笪阴深嘅水域先至得。於是出力咁向前蛙水，顺住慢慢向前嘅水流，穿过咗大片嘅森林化石，终于向前边发现咗个半圆形嘅地洞，直径唔系好大，淨系过到一个人。洞口有一半露出水面，水流向呢度流过去，嗰边呢系另一个山洞。我同杨雪莉讲啦，地下嘅洞穴一个接一个，都唔知献王墓仲有几远先到。我哋既然已经入咗嚟，索性就一直游到督啦，出咗去先至再唞啦。杨雪莉岌咗下头就讲啦，从澜沧江同怒江呢一段嘅山脉走势嚟判断呢，松谷嘅重心应该唔会超过40英里。我啱先估计咗下，我哋已经行咗1/3嘅路程啦，唔会好远㗎啦。洞口内嘅山壁滑到好似冰咁， 用射灯一照，石壁上面反射返嚟闪烁嘅红光，成个洞呈喇叭形，越行入去地方越大，亦有好多植物嘅根茎从上边抌落嚟。嗰啲上古嘅森林化石就更加密啦，外形怪异，呢一啲嘢捞埋一齐，搞到个洞嘅地形就更加复杂啦。我同肥仔扎紧呢个气囊同登山包，准备加快速度通过呢一片水域。呢度嘅空气好似唔够出面咁畅通，感觉潮湿闷热，蚊虫多咗起身，水都冇头先咁冻，人嘅呼吸都变得急咗。地下嘅岩洞里头竟然都有咁密嘅植物带。溪谷渗落嚟嘅水顺住植物嘅根茎不停咁滴落嚟。成个化石森林就好似喺度落緊雨咁。到处都发出滴滴答答水滴落河嘅声。洞穴嘅顶系圆弧形嘅结构，使到啲水滴声听起身有空洞感。有啲呢似系寺庙里头和尚敲木鱼嘅声。比原本寂静无声嘅岩洞添加咗一层神秘嘅气氛。我哋喺潮热嘅环境里头又向前游咗几百米。由于个洞里头嘅化石树越嚟越粗，要兜嗰啲化石先至可以继续向前游。速度就慢咗落嚟啦。喺黑麻麻嘅洞里头，水流俾啲巨大嘅化石树分割到好分散，形成唔少嘅漩涡同乱流。已经唔可以再完全依靠水流嘅流向嚟判断方位。一旦偏离咗方向，就要用指南针重新定位，好鬼死麻烦。前面嘅水面有好多漂浮嘅水草植物阻住我哋向前游。唯有攞工兵铲将啲水草拨开。浮萍同水草都有好多蚊、水蜘蛛、蚂蟥，成日向住我哋块面扑过嚟。我哋正喺度烦到抽筋嘅时候，突然前边传嚟一阵嗡嗡嗡嗡昆虫嘅拍翼声。我下意识咁喺防水袋度掹咗支冲锋枪出嚟。为咗睇清系啲乜，肥仔又打咗粒照明弹出去。个洞又被照光晒。只见前边被抌落嚟嘅植物根茎同埋藤萝遮到密密实实。成千上万好似蜻蜓咁嘅黑色巨大飞虫。冇眼嘅，好似一片黑云咁盘旋喺嗰片植物嘅根茎周围。我从来未见过呢一种虫，可能系响地下潮湿嘅特殊环境里面先至有嘅。昆虫系世界上最庞大嘅群体，仲有约莫三分之一嘅品种，人类系仲未认识嘅。不过呢一种好似黑蜻蜓咁嘅飞虫，睇上去咧好似系唔会攻击人嘅，但系数量咁多。睇到都毛管冻笃企，我睇好似有啲唔妥啊！闷热嘅空气里头，好似有一种躁动不安嘅危险。于是就问杨雪莉：嗰啲飞虫系乜啦？杨雪莉又讲啦： 之前好似喺咩地方见过，系一种响潮热嘅地方先至有嘅黑色网虫，但系嗰种虫最大都只不过系手指甲咁大。而对面的这些大到好像山谷道的大蜻蜓咁。 杨雪莉的话都还未讲完就停住了，因为我们三个见到有一只拳头咁大的水蜘蛛在我们前面爬过。我们之前见过的普通水蜘蛛都是极细只的，可以用脚在水面上行而又不跌落水里头。而这只为什么会咁大的？见到咁大只水蜘蛛，我哋三个汗毛都竖晒起身，起晒鸡皮，都未得闲谂呢啲系咩品种啊！又有两只拳头咁大嘅水蜘蛛响前边游过，爬上咗附近一棵冧响水面嘅古化石树上边。肥仔惊奇咁讲：， 哇！呢度啲虫点解越嚟越大只嘅？外边冇咁大嘅水蜘蛛噶噃！ 我突然好似谂到啲咩咁。对杨雪莉同肥仔讲： 你哋有冇发现呢个山洞石壁好滑，而且弧度又大，又系红色嘅，好似我哋响山神庙里面见到嘅嗰只葫芦咁。我哋唔通跌咗入葫芦里头？ 杨雪妮睇咗下四周围嘅植物同昆虫，对我同肥仔讲啦： 有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，系个洞里头嘅虫同化石树越嚟越大呢，定系我哋三个人越嚟越细啊？ 吓，唔通呢度所有嘅一切都超越咗我哋嘅常识？想知道接落嚟仲会发生咩事嘅话，就听我下次继续为大家讲啦。